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讲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 我说够坦白，

想象。那一个漫步太空的人，清楚他的音乐粉，精算那一天可以回程，他至少为他留盏灯。关了场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。 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色就爱，迁就。 征服犹豫失败， 咖啡厅还在，街道也还在，身边恋人却已更改。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怕自在你伤害。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要留在别人的胸怀，痛不是我可本妙存在，你还爱你活该。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游戏在荒唐的地带，伤清清楚楚

在你身边，谁人知我的痛苦像有口难言，就让爱意偷偷闪你别转的脸。